今日嘅经文系喺马太福音十三章廿四到三十节，三十六到四十三节。但系我只需要读呢一个廿四到三十节嘅，请听我读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：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，有仇敌来，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。到长苗吐穗的时候，败子也显出来。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：主啊，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？从哪里来的败子呢？主人说：这是仇敌做的。仆人说：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？主人说：不必，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，用这两样一齐长，等着收割。当收割的时候，我要对收割的人说：先将败子薅出来，捆成捆留着烧，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。我哋好高兴杨信玉儿牧师为我哋证道，证道嘅题目系麦子和败子的比喻，请杨牧师。 嗱，咁多谢阿 Tony 刚才咧就读咗嗰段经文啦。咁咧喺马太福音，如果大家咧有留意到咧，一去到第十三章咧，耶稣系一口气啊讲咗七个比喻嘅，呢七个比喻咧都系同天国有关。耶稣藉着呢七个比喻咧去讲解真理同埋咧天国嘅奥秘。嗱，当中有关麦子同埋败子嘅比喻咧，系马太独家报道嘅，其他四卷福音书咧系冇记载到嘅。大家都知道咧，耶稣好喜欢讲比喻嘅。嗱，大家要知道喎，佢耶稣讲比喻咧，其实佢有个目的咧，系想教导门徒真理，当然都教导我哋啦。并且咧，经常咧喺个讲完个比喻之后咧，佢带住一个咧好严厉嘅警告嘅。嗱，今次都唔例外。上一次咧，我记得我讲道嘅时候咧，话能不能愿不愿嘅时候，呢度提过咧。耶稣讲完嗰个比喻咧，佢又同样讲，佢话有耳可听嘅就应当听啦。嗱，所以咧，当我哋读耶稣讲嘅比喻嘅时候咧，我哋要留心，我哋要留神，要知道耶稣嘅教导同埋警告系乜嘢。有一啲嘅比喻咧，耶稣系会解释嘅，但系有啲系冇嘅喎。嗱，如果耶稣有亲自解释嘅话咧，咁就必须要以耶稣嘅解释咧作为权威啦。呢个咧系我哋喺理解同埋解释比喻嘅时候咧一个好基本嘅原则嚟嘅。刚才咧 Tony 同我哋读嘅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至到三十节咧，系呢个麦子和败子呢个比喻嘅内容嚟嘅。而他没有读到那一 part， 就是三十六至到四十三节咧，就是耶稣去亲自解释这个比喻。嗱，而家首先咧，我哋睇一睇呢个比喻的内容先。嗱，一开始咧，耶稣就讲了个比喻啦。佢咧就话，天国就好似有一个人将一啲好嘅种子撒喺自己嘅田里边，当众人都瞓紧觉嘅时候咧，他的仇敌呢就来到把败子呢撒在麦子的中间。这个撒在麦子中间呢，原文呢就 是平均分布的，即不是呢撒在某一个角落的，不是，而是撒在整片的麦田那里的。撒了之后呢他就走了。当麦子长苗吐穗的时候呢，败子就显露出来了。咁田主嗰啲仆人见到咧，就即刻嚟同主人讲啦。佢话：主人啊，你唔系将好种撒咗喺田里边嘅咩？吓，呢啲麦子系喺边度嚟嘅咧？咁样，主人咧就对佢哋讲啦。佢话咧系仇敌做嘅。咁仆人就话啦：咦，咁样你要唔要我哋将嗰啲麦子咧拔走咗佢啊？主人就话啦：唔使。因为恐怕你们拔败子的时候呢，同时也都会把麦子也都连根拔出来，等他们一起去生长啦。 等到收割的时候，我就会对收割的工人说，先把稗子拔出来，扎成一扎一扎地拿去烧，而麦子呢就要收在仓库里面。耶稣呢在这个比喻里面呢提到有两种植物的，一种呢就是麦子，一种呢就是稗子。居住在都市的人呢不单止对稗子感到陌生，可能呢连麦子呢也都未见过的。不知道在座当中或者在网上睇緊直播嘅弟兄姊妹，你有冇見過稗子咧？嗱，而家咧有幅圖啦，咁我都喺網上邊揾出嚟。大家估下，左手邊定係右手邊嗰個係麥子，邊一邊係稗子？大家睇唔睇到啊？估唔估到啊？嗱，喺巴勒斯坦地咧，麥子咧係以色列人最主要嘅農作物嚟嘅，而稗子咧係有毒嘅，唔適宜食用嘅。大家估唔估到边幅图系麦子，边幅图系稗子咧？我相信大家一定估到啦，冇错啦。喺左手边嘅咧就系稗子，喺右手边嘅咧就系麦子啦。咁咧喺有个译本啊，叫环球圣经译本咧，佢直情将稗子呢个植物咧翻译为乜嘢？叫毒麦，即系话咧有毒嘅麦子。稗子和麦子成长的初期，他们的颜色和形状都很相似的，令人难以分辨的。而稗子为什么会被称为有毒的麦子呢？是因为如果人吃了之后，是会头晕、呕、吐泻、抽筋，甚至如果严重起来会死亡的。主人明明呢他殺的是苦種，即是他明明殺的是麥子來的嘛，為什麼會有稗子在田裡面呢？在經文裡面就告訴我們聽了，原來是主人的仇敵，他趁著黑夜其他人睡了覺的時候呢，就來田裡面搞破壞了。他就將稗子平均分布在麥田裡面，目的是要影響麥子的生長。我哋睇到呢個仇敵咧，都幾可惡嘅。佢係早有預謀嘅。點解啊？因為佢要搜集大量嘅稗子嘅種子先得嘅。因為數目如果太少咧，不足以影響同埋危害麥子嘅生長嘅。嗱，最初係冇人發覺得到嘅。點解啊？因為麥子同埋稗子嘅外表實在好相似嘅。直至到幾時啊？直至到咧长苗吐穗嘅时候，嗰啲稗子先至会显出嚟嘅。点解啊？因为吐穗之后咧，嗰啲嘅麦穗咧系呈黄黄地、绿绿地色嘅，而嗰啲稗穗咧就会呈现咧系灰灰黑黑咁嘅颜色嘅。嗱，当仆人见到嘅时候咧，啊喺呢个时候佢哋就分到啦。咦？点解会啲？稗子走出嚟咧，佢哋好想咧，即刻就掹走咗呢啲嘅稗子，因为有毒噶嘛。但系好奇怪，主人佢唔同意。点解啊？因为稗子嘅根咧系好霸道嘅，深深抓住嗰啲嘅泥土，而且经常咧同麦子嘅根咧系纠缠喺一起嘅。如果喺呢个时间呢、这个阶段，去拔掉那些稗子的话，恐怕连麦子也都被拔走了。所以主人就容许他们暂时一起生长。等到几时啊？等到收割的时候，主人自然就会吩咐那些收割的工人呢，将那些稗子呢薅出来，扎成一扎一扎地呢拿去烧的。而这些呢被薅出来冇用嘅稗子咧，系会成为当地居民煮饭嘅一个最好嘅燃料嚟嘅。好啦，咁讲完晒呢个比喻之后啦，耶稣继续都讲咗另外一啲嘅比喻嘅。喺13:36嗰度咧，记载到佢话当下耶稣离开咗众人啦，佢进入屋子啦，房间里边啦，咁佢嘅门徒咧就走入嚟。 就同耶穌講啦，佢話你可唔可以將田間稗子嘅比喻講俾我哋聽啊？咁嗱，其實我哋真係要好多謝嗰啲門徒嘅，因為如果唔係門徒去虛心咁樣求問耶穌咧，耶穌未必會將稗子個比喻解釋俾我哋聽嘅。咁所以呢一種我哋叫進入密室向主求問呢一種態度咧，真係好值得我哋去學習嘅。作為基督徒，好多時我哋都會話我哋睇聖經嘅。不過咧，大多數基督徒咧，我留意到咧，就係睇咗就算噶啦，志在咧好似完成一個任務咁樣。啊，牧師問最近有冇睇聖經啊？有咁樣。但是往往都缺乏了一顆求問的心，就好像門徒一樣，不在乎明不明白，只是在乎曾經看過。那當然比沒有看呢是更加好啦，看了好過不看啦。我們要多謝門徒的，因為就是因為門徒這樣的虛心求問，耶穌呢就是很認真地好清晰咁樣去解釋咗呢個比喻啦。剛才咧，我讀呢個比喻嘅內容嘅時候咧，我 highlight 咗啲紅色嘅字嘅。嗰啲紅色嘅字咧，就係耶穌咧，佢係解釋俾我哋聽嘅。嗱，我睇下耶穌點樣解釋先。耶穌解釋咧，佢話撒好種嘅係邊一個啊？佢話就係人子，即係耶穌基督啦。跟住咧，佢就話嗰個田地咧，就係指呢個世界，而好種。即係嗰啲好種子，即係麥子咧，就係指係天國之子。喺第43章咧，更加係指到呢啲係義人嚟嘅，係因信稱義嘅人嚟嘅。好啦，嗰啲敗子咧，就係嗱惡者之子啦。殺敗子嘅仇敵係邊個啊？哦，原來咧係魔鬼撒旦。好啦，收割嘅時候係指到幾時啊？就是指到是世界的末了了，即是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。收割的工人是哪个啊？原来不是那些仆人，是天使。那败子的结局是怎样？就会在火里面烧。其实意思就是说哀哭切齿了。那麦子的结局又是怎样？就是要在天国里面呢，是發熱發光，係被收進倉裏邊。這個倉裏邊咧，耶穌基督解釋啦，喺43節嗰度咧，就係話係天國裏邊啦。好啦，喺開始嘅時候咧，嗱我好快我就講咗呢個比喻嘅內容啦，同埋耶穌點樣去解釋啦。咁今日我主要講到係講啲乜嘢咧？咁樣喺一開始嘅時候我提過啦，耶穌講比喻咧嘅目的就要教導門徒真理啊嘛。其實教導門徒真理，咪即係教導我哋咯嚇。咁咧喺呢個比喻裏邊咧，我嘗試咧集中有三點咧，去同大家一齊去反思一下嘅。呢三點咧就係唔好扮演天使嘅角色，我哋要持守麥子嘅本質，同埋咧我哋要提防咧嗱惡者嘅詭計。嗱，我喺度咧試下咧。逐點同大家咧嚟到去分享一下，大家又睇下有冇共鳴啦。首先我嚟睇一睇嚇，我哋咧唔好扮演天使嘅角色。我哋必須咧要承認嘅，我哋咧係生活喺一個好複雜嘅世界裏邊。嗱，人生在世咧，我哋無可避免咁咧要同啲惡人同處嘅。我哋要面對種種嘅罪惡。自私啦、貪婪啦、嫉妒啦，有時咧惡人嘅根咧，真係比我哋找得更深嘅，非常霸道。佢哋佔據咗一啲重要嘅土地、空間、養分等等，令到啲麥子咧唔能夠好好咁樣生長，甚至咧漸漸咁樣咧係會出現乜嘢啊？惡人當道，義人受欺壓。这样的局面，于是我们都会好像仆人问同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那要不要将他们拔出来呢？要把他们拔出来吗？好有共鸣啊，我们跟 嗰啲嘅仆人係咪？可惜主人要回答咧，往往係令人失望嘅。主人話 ：wait， 唔好等一等，唔能夠立刻將嗰啲敗子、將嗰啲惡人拔出嚟，要等到收割嘅時候，先至能夠將佢哋分開。嗱，唔能夠立刻拔出敗子咧，其實原因好簡單嚇。比喻裏邊有講啊，係為咗保護麥子，為咗麥子嘅安全，唔能夠喺未成熟嘅階段就拔出敗子，因為佢哋嘅根咧係糾纏喺一齊，拔出敗子嘅時候咧，一定會傷害到麥子嘅。主因不是不去處理，而是要等到時機成熟的時候才能夠將他們分開。有些像我們中國人有一句說話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若然未報呢，是時辰未到。仆人不能夠立刻拔出這個敗子，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，原來拔除敗子不是工人，不是仆人的工作，而是天使的工作。在13章39節那裡，耶穌解釋得很清楚，他說負責收割的不是仆人，是天使。在現實生活當中，其實我們見到很多敗子的，有時呢，我們都會在不知不覺之間呢扮演了天使的角色，很想呢去分辨這些麥子和敗子，甚至呢急不及待地去薅這些敗子出來。我有時都留意一下美國的新聞，發覺呢美國不時都會發生一些呢叫做槍擊案件，有時捉到那些兇徒呢，那些兇徒竟然說我要替天行道啊，咁样，因为佢哋视嗰啲恶人，视嗰啲唔顺眼嗰啲人咧为败子，不拔不快，结果咧酿成好多不必要嘅惨剧，伤及好多无辜嘅人。嗱，好多时咧，我哋都系会凭住自己嘅经验啦，凭感觉啦，或者凭眼见同埋耳朵听到嘅，去論斷人的，去衡量哪一個是好人，哪一個是惡人。其實這樣是很不智的，因為為什麼？人的智慧是很有限的。有一些人呢，他的外表好像好人，實質呢是壞人來的。大家想想，很多騙子啊，那些拐子佬啊，他的外表呢都是很眉很貌的，如果不是我們一早就走了，是不是怎麼會上當呢？有些人呢，他的外表好像壞人，好像惡人，實質呢他是大好人來的。我很多時候聽到人家那個說奸人堅、石堅，其實他是一個很慈祥的長者來的。所以呢，人的智慧真的很有限，我們不要去論斷人，因為憑經驗、憑感覺去做分辨的工作呢，是很容易會出錯的。大約在10年前，當時我讀緊輔導，我是趕著畢業，我仲爭一個 case 就可以畢業了，我都幾心急的。經過朋友轉介，我就接見了一個17歲的女仔。這個17歲的女仔在她3歲的時候，爸爸媽媽就離了婚了，小時候就是由婆婆帶大的。很可惜她不交損友，無心向學，他任性胡鬧，他的存在呢令到周圍的人呢都感到不安的。他戒手啦、拍丸仔啦、蒲巴啦，甚至藏毒。但是因為他未夠18歲，未夠稱，又加上有律師為他求情呢，所以他不用坐監，只是需要接受感化而已。婆婆好錫這個孫女，她很擔心這個孫女有一天要坐監，很希望有人可以幫到他改過自新，重新做人。其實一向以來做青少年的工作不是我的強項，但那次因為我要趕著畢業，所以我沒有考慮清楚就接了這個 case。 个女孩子咧，每次嚟见我咧，都系俾婆婆咧半推半拉咁样逼住嚟嘅，可能表示抗议咧，所以佢都系十问九唔应。嗱，我好努力，好努力尝试咧喺佢身上边揾出啲嘅优点去赞下佢，但系我真系揾唔到。我心谂有冇搞错，同我自己个女相差咁远嘅。其实喺我心里边，我已经咧断咗症啦，四个字：无药可救，无药可救。我决定咧见多佢一次之后咧，我就唔再见佢。我觉得嘥时间啊！我求神怜悯佢，亦都求神怜悯我自己。喺最后见佢一次嘅时候，佢果然都系一言不发。咁我就同佢讲 ：，OK， 我话呢个钟头咧系属于你嘅，你中意点都得，我尊重你嘅意愿，我接受你嘅真密。后嚟佢话佢要食烟 ，OK， 我同意。我话不过咧，我对烟咧系敏感嘅，你可唔可以咧喺外边食，食完之后咧你翻嚟就得啦。佢出咗去，其实我已经打定输数，佢唔会翻转头噶啦。但系十分钟之后。出乎意料之外，佢翻翻入嚟，佢话俾我听，嗰一次系佢第一次感受到被人尊重，亦都系佢第一次学识点样去尊重人。当时我见到房间里边咧有一箱嘅杂物喺地上边，咁我就邀请佢将嗰箱物咧，嗰箱杂物咧由一边搬到另一边。佢话佢好攰。他说这些东西都不是属于他的，为什么要他搬啊？跟着我就跟他说了，我说其实父母离婚这个担子都不是属于你的，为什么你要背着十几年都不放低这个担子呢？难怪你这么累。他终于走了，其实眼泪咧就系上帝赐俾人一个与生俱来嘅医治治疗嘅工具嚟，佢喊得出咧就有得救啦。几个月之后咧，佢嚟请我食饭，原来咧佢话佢揾到工作，嗰日咧系佢第一次嘅出粮，佢好多谢我，因为咧佢喺我身上边咧尝试到一点点嘅母爱吓，让佢可以咧重拾自信。他现在已经十年之后了，他27岁了，现在他已经成为一个助人者。其实我要多谢他就真的，因为他让我明白到我扮演的角色应该是仆人，我不是天使，我没有资格去分辨他是败子还是麦子。我的工作，我的任务就是要将人带到耶稣面前，让耶稣亲自去医治他，而不是擅作主张去分辨他是败子，更加不应该尝试去拔除这个败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多时有很多东西我们看不过眼，我们很想替天行道，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呢，主耶稣提醒我们，他说到收割的时候呢，他会另外差派收割的工人去将这些的麦子和败子分开。这些的工作不是由我们做，是由天使去做，我们不是天使。第二点我很想跟大家反思的呢，就是我们要持守麦子的本质。世界有败子是不争的事实，因为那恶者已经将败子散布在个麦田里面了。换言之，恶人和义人是活在同一个世界里面，在同一个土地上面，在同一个天空下成长。败子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，我们不需要花时间去证明他们的存在。相反，我们要花更多的精力时间去证明自己是麦子。耶稣在13章43节那里怎样讲， 佢話義人即係呢啲嘅麥子咧，喺佢哋父嘅國度裏邊咧，係要發出光來，好似太陽一樣。麥子嘅本質就係光，因為麥子係屬於天父嘅，麥子係光明之子。黑暗唔需要證明嘅，黑暗就係需要光嘅。由於麥子同埋稗子暫時唔能夠分開，所以呢一種光咧就係要照喺黑暗裏邊。問題係我哋愿唔願意一生都成為麥子，唔被黑暗嚟到吞噬，直等到耶穌基督再嚟咧？但有時個問題就係呢個世界嘅稗子實在太多啦。當我哋睇見嗰啲不法、不公平、不公義嘅事，當我哋見到惡人當道、屈枉正直，當我哋見到呢個世界係充滿邪惡嘅時候，我哋點樣仍然能夠持守麥子嘅本質呢？我哋點能夠保持自己係麥子呢個身份呢？大家唔知有冇諗過？嗱，個秘訣呢？就係、是、盼望，我哋要認定終末嘅結局，我哋要相信主耶穌一定會翻嚟，並且佢會施行審判，而且佢會帶嚟一個合情合理嘅結局。嗱，我哋係要用呢個終末觀或者係末世觀去主導我哋當下嘅人生，去決定我哋應該點樣做人，應該點樣處事。嗱，呢一種嘅盼望咧，係能夠俾到我哋有能力去忍耐等候喺呢個彎曲撥貿嘅世代裏邊，喺呢個充滿黑暗嘅地方，仍然能夠為主努力咁樣發熱發光，不至於變節成為稗子嘅一部分。嗱，呢一種嘅盼望可以幫到我哋。即使我哋見到好多不法不公義嘅事，亦都唔會灰心喪志，亦都唔會失去盼望，甚至唔會離開教會。忍耐等候唔係消極嘅，可以係主動地等候 （active waiting）。點為之 active waiting 呢？就係、是、相信終極嘅審判一定會嚟。我哋與其就坐黑暗，不如就让生命发热发光。我哋嘅责任就系要持守我哋所信嘅道，喺呢个邪恶嘅世代里边活出基督嘅样式，喺罪恶当中显出良善。可能你会问，咁教会有冇稗子呢？如果有，又点样面对教会嘅稗子呢？上帝撒嘅系好种。係麥子，佢揀選咗好多屬於自己嘅子民，好悉心咁栽培佢哋成長。但係魔鬼撒旦同時，佢亦都好努力不懈咁積極揀選自己嘅跟隨者，即係稗子，將佢哋混入教會裏邊，目的就係要阻攔上帝嘅工作。嗱，呢個比喻咧，就讓我哋知道。天国喺成长嘅过程当中咧，系有假信徒、假先知、假道理系混喺教会里边，同真嘅信徒咧系一同成长嘅。我哋唔需要惊讶。作为教会嘅领袖、团长又好、组长又好，或者系牧者。当我哋见到某啲嘅会众嘅行为有偏差嘅时候咧，我哋亦都唔好失望，唔好心怀不平，更加唔好妄下判断，强行去分辨啊边啲人系麦子或者边啲人系稗子，呢、这个唔系我哋要做嘅工作，因为喺基督嘅审判台前咧，一定会将佢哋分辨出嚟，好似分绵羊同埋山羊一样。嗱，我哋一方面要为佢哋祈祷，另一方面咧，我哋要祈求上主帮助我哋，唔好俾佢哋影响到，甚至唔好俾佢哋拖垮。要持守麦子嘅本质，成为喺黑暗当中嘅一点光， 喺呢一个令人失望嘅世界里边为主发光。如果当中有未信主嘅朋友咧，我好想同你讲，如果你见到有啲基督徒嗰个嘅质素啊，素质参差不齐，或者你会遇到一啲自称系信主，但系佢嘅行为比起唔信主嗰啲更差嘅话咧，请你都唔好惊讶，更加唔应该成为你拒绝接受耶稣基督嘅藉口。点解啊？因为上帝为咗保护真信徒嘅缘故咧，佢会暂时容忍嗰啲假信徒存在嘅。你哋见到嘅可能是败子，是魔鬼撒旦的跟随者。请记得，到收割的时候，一切假冒的那些 A4 混杂的都会被烈火烧尽。那屋企里面有没有败子啊？那些不孝的仔女，那些一言九鼎反叛的仔女子女是咪败子啊？嗰啲最对自己不忠嘅配偶是咪败子啊？当我哋认定，如果我哋认定佢哋系败子嘅时候，我哋就不拔不快，我哋就会放弃佢哋。弟兄姊妹，千祈唔好，佢哋可能系麦子嚟嘅，只不过系一时受到败子嘅影响。喺呢个时候，我哋更加要为佢哋祈祷，要发挥麦子的本质就是光，是要用爱心去挽回他们，让他们在黑暗里面见到这一点光，甚至可以返回这个光明之中，再一次成为光明之子。我们基督徒呢，大家都知道是不属于这个世界，却偏偏要暂时住在这个世界里面，而魔鬼撒旦呢又将那些败子呢撒在世界里面，使到信徒呢受到诸多的诱惑和试探。所以每一日我们的生活呢都是一场属灵的争战。不过记住，耶稣基督没有撇下我们成为孤儿，他没有让我们呢是孤军作战，他每时每刻都在上帝的右边为我们代求，又应许与我们同在，将平安那一份不一样的平安赐过给我们。弟兄姊妹，在这个 already but not yet 很难翻译的，这个就是既制未制的天国观里面，这个是天国的观念。我们更加要学习警醒祷告，忍耐等候，不要失去盼望，要相信耶稣基督一定会再回来，到时一切的公义就会彰显出来。第三，我想跟大家一起去反思的，就是我们要提防那恶者的诡计，那个仇敌耶稣基督说就是魔鬼撒旦，是在暗中当人睡了觉的时候就将这个败子撒在麦田里面，叫他们同麦子这个光明之子一起去生长。目的是什么？原来在13:41那里，原来他们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叫人跌倒，还有呢他们是作恶的。他们最擅长的是什么？就是用阴谋装人蛋糕弹弓，叫人跌倒，甚至呢离开上帝。那我们怎样才可以提防到那恶者呢？基督徒呢经常说要灵命成长，的确真的灵命成长是可以抵挡魔鬼撒旦的诡计的。我听过已故的乔云弟兄讲过一个比喻，我永远都记得的。乔云弟兄咧，佢话当一个 B B 大约系1岁左右啦，咁佢懂得啊坐喺地上边点虫虫虫虫飞嘅时候咧，父母就好开心啊，一系觉得啊真系个 B B 好可爱。但系如果1年、2年、 三年、五年，甚至十年之后，他仍然坐在地上边点虫虫虫虫飞的话呢，那就不再可爱，而是可悲。乔宏弟兄他说，如果作为基督徒，我们的属灵生命一直都不成长，那就好像那个每一天只是懂得坐在地上边点虫虫虫虫飞的 BB。试问一个只能够喝奶不能够吃干粮的基督徒，怎能够抵挡魔鬼撒旦的诡计呢？灵命成长是没有捷径的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我们要问一问自己，你有没有给机会让自己或者是帮助自己的属灵生命成长呢？当然使徒保罗也都很好，他提醒我们要穿起上帝赐给我们的全副的属灵军装，去抵挡魔鬼撒旦的诡计，不要被魔鬼留地步。这个呢也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提醒。你都结语部分，我很想告诉大家，在这个比喻里面，其实我们看到审判的主权呢在上帝的手上。这个比喻呢不是要教导我们怎样去分辨麦子和败子，一定不是，因为人的智慧真的很有限的。请大家记得将分辨的工作你交给上帝，上帝会差派天使去做。这个比喻是要帮助我们接受一个事实，这个事实就是这个世界因为有败子的缘故是变得不完美，即使教会亦都不例外，所以教会没办法传言圣洁的，是暂时，暂时不能够传言圣洁的。有很多罪在教会里面，不过上帝会审判这个世界，上帝的时间是最好的，我们要等候好。在田里面没错是有混杂的情况出现，但是在仓里面是单纯的，全部都是麦子。今天这个世界真真假假，很多很多的混乱，但是到了世界的末了，上帝一定会差派他的天使来到收拾这个混乱的局面。在天国里面全部都是义人，全部都是因信称义的人。人是不愿意被分类的，但是当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，信主的不信主的，在天国的国度里面或者不在国度里面的，都要被分别出来。光明之子、黑暗之子、基督的门徒、撒旦的跟随者，都会被清清楚楚的分别出来。不要擅自去拔出败子，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工作。我们的本分是什么？要活出麦子的本质。大家千祈不要热衷于拔那些败子，过于持守麦子的本质。败子是会继续生长的，撒旦的势力可能会越来越大，或许有人会担心败子的出现会不会影响天国的实现呢？这个也都可能是当时门徒的忧虑，所以耶稣接住的就讲了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，你都说明什么？说明天国的特性呢，是会在不知不觉之间成长的，而且呢会成长得很快。败子的影响永远都比不上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能力。正如教会在最初开始的时候都是只是得11个中心的使徒，现在大家知不知道全球已经有超过15亿的基督徒？所以我们不要灰心，我们要有盼望，我们要活出麦子的本质， 我哋要提防败子的诡计，要继续在这个弯曲拨谋，在这个邪恶的世代里面为主发言发光。我们要接受这个世界是有败子的，因为那恶者已经将败子撒在平均分布在这个麦田里面，即是这个世界里面。所以我们更加要证明自己不是败子，我们是麦子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同心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很多谢你今天你藉着这一段经文，这个麦子和败子的比喻，去提醒我们，鼓励我们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即使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见到很多不法不公义的事，你都千祈不要同流合污，变节成为败子。帮助我们常存这个盼望，追求美善，远离罪恶。帮助我们接受事实，就是说麦子和败子暂时是不可以分开的，但是只要我们忍耐到底，就必然得救。我们要深信耶稣基督一定会回来，而且他回来的时候就会收拾这个混乱的局面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祷告，阿门。